得众儿郎闻香茫然，我背起带领去放了阔此难，想养儿子和母女去陪良缘，小天作拜天门两下里跪拜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一去看了母一面，身在母身在凡远的天边，自保母自得门把战了场同关，想老娘想得门论杀在兄儿前，念真真高堂奴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要 带路啊！ 是啦。 哦，公子来了，请坐。 坐着。 吕驸马爷，请安。 罢了。 我说驸马，自从您来到我国，一时无载，朝唤暮乐。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本宫无有心事，公子不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呢。 自宫。本宫心事倒有，满是是公知，就是待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金陵仙下，就请公知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大坐相亲。

我父亲有本工作，把地学得办了本职呀。

人亡。惜的是我 是 有 宣搬家王带子上额殿， 临的旨，

说臣叫寡人 小三可干了三分三月三月三里三十三可三分永不带小宝提乾坤啊不念你三可四八二四三里不念你失落的一四八里不念那你有年间东挡西吃南征破战昼夜沙寒马不停的提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两鬓苍苍秦桓师忠啊心更恨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你把那好言奉敬我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食材而见亲戚本寡人因那顿寡人家爱的我不听谗言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那故事有道理明那君君臣们好一笔那不问我的情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三家王母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点了门神放大了胆一步一步退进了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